됐나요? 네! 胸肌, 腹肌, 三角肌, 耳朵, 三头, 四头肌, 炸鸡, 烤鸡, 卡拉鸡, 土鸡, 有鸡, 放山鸡, 上上下, 左左右, 跟着我, 甩身闪肉, 蝴蝶袖, 肚子又, 交了年费还不够, 教练操装他是女神，擦笑直接擦到最深。旁边的女孩跑不认真，旁边的阿伯是他什么人？持续做八十八组，我就有八块肌。明天我不能上班，因为乳酸堆积。 胸肌腹肌三角肌，耳朵